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我们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依然是晚上8点钟，我是道道，非常准时跟大家见面啦。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次挑战了一个新的全新的领域啊。以往呢，我们可能都是乐队呀，包括各种流行的音乐人，或者说原创的民谣音乐人，不管怎么说呢，可能都是偏流行一些，就是大众所能认知的这些音乐类型。但是今天我们来的这个音乐类型呢，倒不是说大众不认知，但是呢，它跟我们之前请到的这些嘉宾还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同，那就是涉及到了音乐剧的领域。今天呢，请到了可以说是请到了一个音乐剧组的班底，让我们欢迎3位哈，从导演到主演，让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欢迎刘璐，嗨哟，欢迎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大家好，我是刘璐。 是的，还有我们的嘉欣， 大家好，我是嘉欣。 还有王悦， 大家好，我是王悦。 哎，是的，今天的3位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是真的可以说3位是一个剧组的啦。 是 对，是的，因为刘璐是导演，2位是主演嘛，是不是？对，先来说一下这个剧，音乐剧的名字叫什么呢？ 他不见了。 哎。等等，我需不需要换一个悬疑的 BGM？ 换， 并没有。对，哦，这不是一个就是类似于悬疑的，说，哎，他怎么不见了呢？ 其实有某些部分是有一点的。 哦，但主要还是以这个情感的。 对， 是以情感为主，是不是？ 对， 好的，那我们就放心了，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剧院去感受一下，并没有什么恐怖的地方。但是今天呢，我们是虽然说这个音乐剧，但我们不是要现场把音乐剧的内容带给大家，但是其实也会有这个其中的片段，会不会？ 当然了，必须有。 是的，必须有哈。今天就是带着音乐剧来的。其实刘璐呢是非常年轻的，然后之前呢他还脸部就是有一点点抱恙哈，但是今天我看到他就跟我说，对，然后我说，哎，我就在想到底哪里有问题，皮肤明明这么好。好，那么如果你想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场呢，那就可以通过以下2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方的直播间菜单， 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还有一种方式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那如果你要是只能收听的话，哇，今天也是一个听觉上的盛宴哦。那就把你的这个调频锁定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了。好，那么今天带来的这个几个选择，一共是5个选段，应该是都是在这音乐剧里面出现的。 对， 嗯，这音乐剧我弱弱的问一句，这音乐剧它的时长是多少呢？整个这样下来 啊，整个演出是吗？大约是1个小时50分钟。 哇，连唱带演，我觉得 带跳 、 对。 今天有没有准备 BGM 来现场？我们可以跳的， 导演。 对， 我觉得你 可以了， 对，我觉得我们挑战环节除了这个本身的之外，完全可以加一个唱跳的环节嘛。我刚才就在想，我说那音乐剧肯定也是需要舞蹈的部分呢。 对，必不可少的，必须要有 的。对，所以说像这个月月和嘉欣都是专业科班出身，大家都是科班出身， 对， 所以舞蹈也是你们的必修课啦，对不对？ 都特别好， 是吧？那今天不展示一下，我觉得简直说不过去。来吧，大家的火箭什么的刷一刷啊！ 导演， 对，我觉得导演发话了之后，这个演员们可能多少也会在意一下，是吧？ 肯定是在意的，看我们的观众热不热情。 好的，来考验大家的热情度的时候到了啊！好，那么在这个跳舞环节是不是会展现的这个悬念之前，我们还是要把今天准备的内容展现给大家。首先进行的是 C 位主打歌，这 C 位主打歌我们的导演呢不光是导演，他还是作词作曲然后编曲，还有呢就是领舞对，没有，还有就 是 主演啊， 是主演，对， 主演是肯定的。好吧，那么 C 位主打歌准备好了吗？ 好，准备好了。 对，可以把我们的耳机戴上， 好快， 把我们的 怎么感觉？ 对，其实这已经，我跟你说，这已经是入场很慢了，真的。以往我们都是寒暄两句，直接就开唱了。 还要拿麦克吗？ 对，拿麦克，把那个麦克可以打开，已经打开了。好的，那么准备好。 谢谢导演。 我们的 C 位主打歌马上开始。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主打歌， 我的思想，我不再想。 天空不总那么晴朗，水很隐深呼吸，再也不是从前那样。你的心他的笑，可能全都是在假装，真实的世界才是乌托邦，真实的自己才是我的理想，理想。 哇哦，这首《乌托邦》就是今天的 C 位主打歌。真的是非常的棒哎，上来就是这样挑战这么高难度的一首歌曲。这是那个这部音乐剧《他不见了》当中的一个 对，是里面的一首歌， 非常主要的一首歌吗？ 是的 啊，是的。 其实每一首歌都很重要， 是吧？对，其实光听这首歌呢，其实听不出剧情是什么样的哈。那今天三位因为都在这个剧中有饰演不同的角色，是不是？ 对， 对，那不妨三位先来说一下这个自己的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和有着怎么样的情节，好不好？ 好，那我先吧。 好，导演先。 我在剧里面演的角色，名字叫江雪。 江雪， 对，其实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就是这个人物他本身，在剧里面看起来是很冷漠、很高冷、很酷，然后也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 是这样的。 对，但是呢，在大家看到表面，他的性格还有他的种种行为，会觉得，哎，这个女孩子怎么会有一点难以接近啊？为什么会是这种性格？ 为什么这么高冷？ 对，在有了这样的疑问之后，慢慢往下看，就会发现其实她是受过了，一段算是情伤吧。因为初恋给了一个怎么说渣男。 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说渣男毁一生啊，哎呀真是的。 对，所以就让他因为这个角色最早在这首歌里其实也有在这歌之前吧有交代，其实一直都是温室里的花朵嘛，因为现在大家都说女孩子要富养嘛，所以我的爸爸妈妈肯定都想把自己的女儿就是保护得好好的。对，江雪也是这样一个一个女孩。所以在她在完全没有受过任何伤害和挫折的情况下遇到一个渣男之后，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就导致他性情大变。 是的，生活总是会给我们不同的考验哈。可能你的前半生过得太温室了，之后呢后半生就让你变成野生。对， 直接变成野兽。 对，真的就是人在受到一定的打击之后，如果这个影响够大够深，真的会对他的一生都会产生很大的改变哈。 对， 江雪就是这样一个背负着很大矛盾体的这样一个人物。 对， 那你会是从他温室的时候直接就是一直演到他后面有所改变性情大变的时候，还是说直接上来就是 直接就是野兽了 啊？直接就是野兽了。 对， 好，野兽派。好，就是这样的哈。那我在想这个渣男的角色是月月你演的这个吗？ 不是 、好吧，那月月你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是一个家宝男。 哦，家宝男，这好乖乖哦，就是那种感 觉，乖乖的一个男生。然后其实说是家宝，也就是我姐姐的宝而已。 哦，所以你姐姐是 我 啊，这是一部亲情大戏， 带了一家子过来， 一家子。 我懂了，我懂了。对，那这个家宝男，他身上在或者说在他在这个剧中，你是承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作用， 对，主线的作用，就是他和江雪之间会有一些感情的纠葛吗？ 对，他跟每一个角色都有一些关系，都会有一些问题和矛盾。 哦，原来是这样的，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纽带。 对， 是的，线索型的人物。 对， 所以你在这个剧中的名字叫什么？ 叫周正。 周正，江雪、周正都已经出现了。好了，那么我们周正的姐姐嘉欣， 我在剧里叫周元。 周元 啊，是。怎么了？是啊， 我们总是开玩笑，他自己也吐槽自己说，为什么他的名字叫周元？ 我本人这么 对，就因为他很圆。 喂，你 你们这个名字太随意吗？没有没有没有，不会的啊。 然后是一名幼儿园的老师。 哦，周元在剧里面是 幼儿园 的老师。 对，现在我还是个学生。然后是周正的姐姐，亲姐姐。然后就是在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抛弃了我们。 我的天哪！ 对，所以说其实是一个，我们两个都是一个单。不算单亲了，就是没妈没爸的一个，对，一个这样家庭的，对，所以说这个人我也挺复杂的。 我觉得姐姐很不容易啊。 对，就是很不容易。 对，一个人拉扯弟弟，就是在这样就基本上跟孤儿差不多的时候，弟弟还能成为一个家宝男，那就说明姐姐真的是为他撑起了一片天。 但是呢，剧情并不是这样子的。 真的吗？哎， 但是我不想说太多，我想让大家 留个悬念。好好好，没问题哈，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对， 因为这个剧呢，我们就是在月底的时候就会上映。 对， 不是上映，就上演嘛。 上映， 对对， 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说上映了。对，这音乐剧呢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觉得音乐剧演员很厉害，他又要唱又要跳，而且还要有演在里面，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是全方位了哈。对， 主要是因为热爱吧， 热爱强度大吗？ 厉不厉害的 是吗？ 大， 非常 强度大，会很累了。因为我们这个剧里面一共有18首歌， 哇， 18首歌， 今天只是选了5首。 对，然后18首歌，相对来说还挺有难度的。所以说在完成这18首歌的情况下，还要再跳舞，还要去承担着去把整个故事讲清楚的这个任务。其实我们对，小2个小时下来，每个人都是身心疲惫， 对， 身心疲惫哈。所以说呢，这个身心疲惫的同时，但因为热爱，你会觉得酣畅淋漓， 是，会觉得很享受， 很享受。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来再欣赏一段在剧中的歌曲，好不好？ 好， 下一首歌是谁带来呢？ 你 导演，我挑啊，这个。好，那么我们就按顺序来，好不好？ 好的。 第二首，这里的顺序是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这是谁的歌？ 我以为我在后面唱。 姐姐， 你快出现吧！对，来，姐姐准备好了吗？对，我该怎么做？ 做过自己最想做的事，我从来不会天马行空的幻想，未来，我不敢去为自己想太多。生活，我在你心里到底是如何？说还有什么没有去符合？我失去自我只为你而活，可你还是不满，我该怎么做？ 姐，毕业了，该考研了。 不考了，正好有一家幼儿园的招老师，我就去了。以后呢，就可以稳定下来了。 你不是还准备做导演、出国留学什么的吗？ 傻瓜，你知道学艺术有多少钱吗？更别说出国了。你什么都别管，好好学画画。咱们家有你一个艺术家就够了啊。幼儿园老师挺好的，我特别喜欢小孩子的。等以后都稳定下来了，我就供你出国留学，怎么样？ 姐，我求你了， 别说了。 难道我没资格追求那独特？好像为你做的全被淹没， 你啊，怎么不愿跟姐姐说累了，或是说句抱一抱我。小时候你不喜欢的都亏我，长大了我憧憬的全是你很快乐。哦，我只想你能好好的，无论怎样我都能活。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唱这些。 姐你怎么那么极端啊，是你告诉我妈妈爱听邓丽君的， 也是我告诉你别听她喜欢的东西，不要幻想她的存在。周正她从没尽过一个母亲应尽的责任，你连她的面都没见过，是我把你拉扯大的，你要记住这一点。 你把我拉扯大的，你也不是我妈。 哎，你先别极端好吗？ 极端的是你，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你自己了解你自己， 我想让你知道 你是我的全部， 我可以为你做 任何事。你的每一句话我都会背了，希望你能像妈妈一样好好的为自己活着。 哇，我该怎么做？这首歌真的好感人哦，我觉得突然感觉姐姐很伟大，好像这个就从小到大有生之年到目前为止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对，是这样吗？就基本上都是为了弟弟。 都是为了弟弟。 哦，这个姐姐真的很懂事啊，从小把弟弟拉扯大。对，然后听这个歌里面，我说哎呀，姐姐简直是太，怎么说呢，太让人心疼了。我觉得这个角色， 我也特别心疼我自己， 是吧？那你在演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哇，这个人命运是有多么的不公？ 就是感觉也不是说，就是有点不像是正常的一个该去为自己活的一个人，所以说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也不，哎，怎么费解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在角色的角度想这个问题。 对，其实在角色的角度，就是可能如果要是像刚才那首歌唱的那样，就是发自内心会问自己，或者会产生疑问，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比如说可能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但是呢 为了弟弟， 对，为了弟弟我不能怎么样， 对， 然后我自己想要去追求的梦想，为了弟弟我不能去，然后我怎么怎么样。 姐姐真的好厉害， 对， 猜到了剧情。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看小说的时候总会有一个矛盾点，你才会有反思，对不对？是的，所以这个姐姐的角色也是很不容易，但我觉得弟弟也是很理解的，因为刚才有一段对白，就弟弟还是希望姐姐为自己而活。 对，是的。 嗯， 我很希望姐姐为自己活，这样对她来说她应该有她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解脱。 对，对。那在这个弟弟周正的这个角色当中，是不是其实姐姐为你付出的这么多，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成为你心里的负担？ 哎，怎么总是给我们剧透呢？ 姐姐猜得好对哦。 怎么回事？ 哎呀，怎么回事？ 你怎么这么聪明？ 好聪明啊！ 人太聪明也是有负担的。 我感觉到了。 好了， 怎么办？ 我们不说剧里的这个人物了哈，我们回归到现实当中，我们说说自己。三位，首先我就想知道，因为演别人的人生和自己会有多大的差别？咱们就先从自己的角色来讲，你们觉得就这个角色跟你们本人，就是你们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样的？刘璐，你先评价一下江雪吧。 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人物，对我来说很大的不同就是他的极端。因为我这个人不是一个很极端的人。我还是尽量能够让自己 啊、能够乐观就乐观，就是更积极一点去面对所有的问题。 啊、嗯， 对，但是我又特别能够理解他的极端。 嗯嗯嗯， 而且每个人其实内心都是有很多很多面的，只不过你想让大家看到你的这一面，是你表现出来的这一面，但其实你内心有很多层次。所以说，做演员特别享受的人，我觉得都会有这样一个共鸣，就是能够把内心的很多层次真的呈现出来。 嗯 嗯，所以说，嗯，江雪在我看来，她很极端，她很冷漠，但其实她内心恰恰是因为她内心太热烈了。 嗯， 所以他才用这种方式去掩盖。 嗯 嗯，因为他太渴望热情，渴望就是外面的世界。我之前也说了，他是温室的花朵嘛。 嗯。 但是当他真的出来了之后， 又受伤了。 对，受伤了之后，他真的很害怕，很脆弱。一个又热情又脆弱的人，他能够有什么方式继续生活下去？只能用把自己伪装起来这种方式去生活。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只不过大家用的方式不一样。 是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人能够，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对 对，然后去真正的关心他、爱护他，是不是？ 嗯， 对，就是江雪这个人物哈。那嘉欣，你对这姐姐的人物，你觉得跟你有什么最大的不同，或者说你最不认同她什么地方呢？ 不认同，其实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挺有挑战的。 是吗？ 对，因为我明明是这个剧组里最小的一个，然后但我要演一个最 当妈的那种感觉。 对，那种其实挺不好演的。 嗯， 然后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样有难度的一个角色吧。 嗯， 这个角色对于我来说，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一直在付出不求回报。这个其实挺吓人的。 真的是。 现在在这个社会上，不管是就是什么样的，你就是怎么说，就是什么样的人，他都不会说不为了自己，就是为了谁谁谁去干嘛。 除了父母。 对，除了父母。但就在这个剧中，我是饰演的是周正的一个像妈妈一样的一个姐姐。 嗯， 因为没有妈妈嘛，所以说就是把所有的爱都投入给了弟弟。 嗯， 对，是这样，不求回报。 对，其实有很多，就是我之前听过一种说法，就是因为父母对孩子都是不求回报的嘛。 嗯， 但是你看，谁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有些时候当这个他的希望落空的时候，为什么家长会那么的接受不了？就是因为其实在内心深处他还是对他寄予了厚望。 嗯，他希望，嗯， 对，他还是有渴望他去就是达到他希望的高度来回报他。其实这本身也是一种求回报。对， 是的。 所以有些时候这个人真的是很矛盾的啊。 对 对，那朱正呢？你觉得这个人物跟你，因为是个家宝男嘛，对，姐宝男， 姐宝。 然后，那你自己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你觉得跟他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出入挺大的。 嗯， 我自己是一个特别撒花的人， 特别撒花。 从性格上来说，周正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普遍是比较闷，比较愿意逃避，不愿意面对现实，或者是愿意自我思考的一个人。 哦，不太爱说话是吗？ 对，他很难就是说直接去敞开心扉，比如说 你比别人交处， 然后说翻脸就翻脸，我觉得周正很难做到这个。 哦，真的吗？他是属于面无表情，是喜怒不形于色吗？ 他会选择去， 他是很温暖， 很温暖， 我知道了， 很温和。 嗯， 但我的性子其实很火烈， 很急。 我觉得那个你的性格应该是属于比较就是喜怒形于色。 对 对 开心就很开心，然后要不开心你也会表现出来， 啥都写脸上， 非常的暴躁。啊，这一点 真的吗？ 在周正身上很少能看见。 基本上没有。 对 对，这个就是在演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大家在私底下过程当中，有没有说哦，他的性格怎么跟这个角色反差这么大？ 那我觉得我特别开心能演这样的角色。因为 是吧， 就是有同样的事件的刺激和体验，但是我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方式去活一回。挺好。 哎，挺好的哈。我觉得当演员特别让人羡慕的一点就是他可以演绎别人的人生。对，但是其他的不是演员就我们就演不了啊，是不是？然后你就可以在剧本里面体验一下他的这个心路历程，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比自己活的都要精彩，精彩很多。好了，那么我们这个聊了这么多呢，大概也是让大家认识了一下剧中的这三位角色到底是什么样的。顺便呢也了解了我们三位这个演员导演这个活泼的性格都是什么样的哈。那接下来还是要给大家带来歌曲。现在就剩弟弟你还没有开嗓了。对，所以说你要带来哪首歌呢？ 给傻瓜的歌。 给傻瓜的歌。好。 准备好了吗？ 好 的，我们给傻瓜的歌马上开始。 写的歌，像慢慢飞起来的泡沫，想象着它轻盈的靠近我，却在半路消失，像没出现过，还以为爱上另一个自己。在我的魄力，我多么可笑，我导演着自己的悲剧，就时光快回转，告诉我这不是结局。我没法说服自己等你，还是不够多，我害怕的不是你会伤害我，是身边的美好都不见了，我啊怎么那样脆弱，全都不说，生活难道就不能有寄托，难道我们都只为自己隐藏着那个真实的你，真实的我们该在哪里，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下半段呢就伴着这样欢快银铃般的笑声开场了。对，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都会在北京青年广播准时的等候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三位非常厉害的音乐剧导演和演员，让我们欢迎他们。嗨， 大家好。 对，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这个弟弟王悦哈、啊，就是王悦的歌声，真的是就今天唯一的男生嘛，然后啊，让我们听到这样非常的细腻然后深情的歌声给大家啊，带来的也是音乐剧当中的一首歌。 对， 是的。那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在这部剧从开始筹备到现在，因为马上就要演出了嘛，到现在已经是经历多长时间了？ 从开始构思剧本到现在是吗？应该能有半年多吧。 半年多了。那这些歌曲，因为刚才说那个这部整部剧当中会有18首歌， 对， 然后这18首歌都是你自己写的吗？ 对。 哇，我的天哪！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这18首歌？就是在这半年的期间里吗？ 对， 你也太厉害了吧！ 超级厉害导演， 我的天哪！求问你是怎么做到的？ 没有，就是感觉嘛，就是跟着感觉走。 对，可是你想，就是18首歌，就都是围绕一个主题，一部剧，而且呢是在半年的时间里，那有没有说就是可能你觉得就好像要赶时间，但是呢我可能又没有什么灵感，我会写不出来，你会有着急的焦虑的时候吗？ 倒还好，因为其实有的时候越着急越是出不了任何东西的。 对呀、 其实这个每人都知道。所以说一般当我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就会去做点别的。而且音乐剧这个这个领域，我从开始上大学之前决定要学习这个专业，一直到现在，就是对他的热爱真的是有增无减。 真的吗？ 对，所以说，所以说就是这些问题，如果在创作或者说在去，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在当演员，其实当演员也是在创作嘛，在整个过程当中，倒是很少有焦虑。因为很喜欢，对于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有那么一点着急会让自己很快的就去消化掉。 对，这是我听过为数不多啊，就是实话实说，因为好多人在从事自己本专业就是很多很多年之后，可能他对当时那种热爱会慢慢的去削弱一些，或者说把它转换为另一种情感。但是刚才听刘璐这么一说，我突然间有一种感动，就真的是有增无减。 真的吗？ 对，我觉得我很愧疚啊，我是不是应该重拾一下我的热爱，就是让这个热爱再回一下炉，回温。对， 没有，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因为这个专业本身吧，因为音乐剧既有唱又有跳又有演，然后包含的其实专业的方向很多， 是吧？ 所以说你学这个专业真的很难腻的，因为你每天要练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哎，可是就是唱什么的这些倒还好说，但是跳就是从上学开始就开始那个形体课嘛，就每天都这样的训练。 每天都要练，对，但是一般毕了业之后很少有人每天都在练了。 我想问问月月和嘉欣，你们俩现在这个还在练吗？肢体就舞蹈 现在在排练，就会每天都在 练，排 练 当然就会练。 我们现在我在校现在还在练， 还在练， 就是每天都会有课。 就是那我们练的是什么形体芭蕾这一方面？ 什么都有，因为音乐剧涉及的舞蹈的 舞种 类比较多。对， 什么 踢踏呀、芭蕾啊、爵士啊。 哎呀，真的是好想让你们展示一下。 那算了吧， 没有了，我觉得大家也很热情。 都不精， 对，我们都不精。 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其实就有一个尴尬，就是我们什么都能做，都能会一些，但是你真的让我们拎出来，就是真的做某一个方向，人就会觉得，哎，你不是会吗？但其实都并不是说真的那么的专业， 对，毕竟要学的很多。 好的，好的，我们也不为难各位哈。对对对，其实本来是想就是，现在像什么学猫叫啊，或者说网络上这一些可爱的歌曲，然后说，哎，如果要是能现场为他们创造一些舞蹈，也是舞蹈动作，也是非常萌的一件事。 对， 其实 导演可以的。 其实我觉得王悦可以的。 真的吗？ 我们剧组有一个叫杏子的人。 哦，对，哎，你们不要谁不来说谁， 可惜没来。 喜欢有一些没有来的人。 对， 我觉得既然导演都点名了的话，我觉得待会儿你要准备好哦，悦悦。 哎，学猫叫。 对。 我现在给你学一个，好吧？ 不，你学的这个就不用了，我有这个原曲，我只是希望你给他配一段舞。 哦，就是那个。 一起学猫叫， 对呀、啊，喵喵喵喵。你看你 BGM 已经想起来了。 我们只会唱不会跳。 小公主是的。 不行， 对，不过没关系啊，待会儿我们还有这个各种挑战的环节，对。那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大家在一起也很长时间了，那你们的排练，我在想后台是什么样的？每天都特别欢乐吗？ 每天对，天天就是笑到就真的能笑出腹肌， 笑到对。 可是这是一部不是挺。 就在剧外 、 哦、对，就是 经常跳戏， 对，因为我们都太熟了，我们都太熟了，而且认识了也很久了，然后一帮熟人来一起创作的时候，经常脑回路会有很多，你知道，会开很多脑洞， 比较清奇， 对，所以就很开心， 那但就是在排练之余，会不会就比如说很晚了，大家一起出去玩啊，吃个宵夜啊？ 那不可能。那 为什么？为什么 没有时间？太累了。 排练就赶快回家睡 觉，就回家睡觉。 真的。哎，最晚的时候我们会排练到什么时候？ 十点多 吧。 十点多。 因为排练厅就开到10点。 开到10点。 对。 那基本上就是一天下来吗？ 对。 从早到晚。 嗯。 哇。那真的是这个强度还蛮大 的，每天只有睡觉的时间。 对，这个睡眠能保证也还是可以的。那我在想，就是做音乐剧这一行，自己空闲的时间会多很多吗？有多少可以让你自己支配？ 其实如果说做音乐剧演员的话，空闲的时间其实真的不多， 是吗？ 也对， 要看你怎么去接， 看你对。如果说你真的。就是以这个作为你主要的职业的话，你除了已经接到的戏，你天天在排练，比如说这个戏已经开始演出了，然后你也知道大致是演到什么时候，对，你就开始要看 下一个， 对，有没有别的剧开始招人了，你要再去面试， 啊，要这样的 去准备，对，就是这样。其实很累， 很累， 非常累， 真的是很累，因为这个也是要自己去找，去关注这些信息， 对， 那其实现在就跟很多艺人也是这样的，包括歌手啊，或者说演员，他们可能会把自己签到一个公司，然后这个就会有专门的经纪人啊，或者说公司去帮他挑一些戏，我觉得这个适合你，然后你就去试一下怎么样， 基本上都是排满的， 对，那咱们音乐剧的演员，就是你，就或者说你们个人有没有是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还是说就自己这样去做也挺好的？ 现在还很少有这样签音乐剧演员， 是吗？ 签音乐剧演员公司目前好像没太有，很少，很少。有，对，因为我们现在中国音乐剧还在发展中嘛，其实大部分在做音乐剧的人也都是因为热爱，也都在摸索， 是吧？ 对，即便说已经研究了很久很久了，但是你不对应我们自己的市场是没有办法去让它，有更好的方向去走的，所以说大家都在努力中， 对，我觉得说的很就是很客观也很到位哈，对，所以说。 好的方向去走的，所以说大家都在努力中， 对，我觉得说的很就是很客观也很到位哈，对，所以说现在我突然间觉得，音乐剧演员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确实，因为不是那么的大众化，就像刚才导演说的，还在摸索当中，所以这可能所有你们都算是先驱，然后在这先驱的责任就是要负责去探路，对，所以会很辛苦哎。 对，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前辈，已经在很早就开始去帮我们开路了，但是这条路真的很难走。 对，就是还在一个往下继续开路的过程中， 是吧？那你们有中途想放弃的时候吗？毕竟这条没有吗？都没有， 没有， 爱死了， 因为太开心了。 棒棒的，对，好吧，算了，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现实哈，就是 现实， 音乐剧演员，因为既然咱们刚才都说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们国内音乐剧的一个现状，那我就想问一下，那就是单纯的音乐剧演员，他的收入或者说他的生活是可以保障的吗？ 单纯的音乐剧演员，嗯，看你是什么标准吧。 嗯，就是正常的标准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嗯，正常，嗯，就是平均的标准，嗯，平均的标准应该是可以的。 哦，对，对，那像就是现在就比如说你们三个来讲的话，音乐剧是专职还是说还有其他就是自己的那个工作？因为嘉欣还在上学， 对，我是学生， 对对对， 他是研究生， 研究生， 哦，研究生，嗯，哦，对，那导演呢？导演就是 老师。 啊，老师， 嗯，我是老师， 难怪。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是，哎呀，老师，祝你昨天教师节快乐， 谢谢， 谢谢，对， 点燃了自己， 对， 照亮了我们， 燃，都说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我说老师，你也慢点燃烧，你还有更大的职责，对，不要把自己燃尽了啊，大家都要注意身体，虽然说很累。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到了唱歌的环节，还有两首歌，《没人知道的情歌》，还有《我和你》。大家会选择唱哪一首先？ 没人知道吧？ 没人知道，这是导演的歌曲，是不是？ 不是，也是我们剧里的歌， 哦， 是我们俩的对唱。 哦，对唱，嗯，好的，那么准备好啦，嗯，这首歌带给大家。好，可以了吗？ 嗯 ，OK。觉得好温暖啊，就跟前面几首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对，这首还算是比较 很撒糖的一首歌。 对，真的是。哎呀，我的天哪，这碗狗粮。 好吃了。对，没人知道的情歌哈，对，那也就是暗示着剧中其实这两个角色也是有对手戏的。 哦，对， 不要太多哦， 不 是 一般关系呢？ 啊，真的吗？ 肯定是有对手戏 啊。我知道了，对，因为刚才想到江雪的性格是比较高冷的嘛，然后呢周正的性格是比较暖的，然后就比较温和，哎，刚好是比较能互补哈。 对 对， 刚好都需要对方。 是的，就是那个暖的需要冷的来扎扎心，然后冷的需要 扎心我， 然后那个冷的呢需要暖的来温暖一下自己，反正彼此还是比较契合的哈。这首歌叫做没人知道的情歌，非常的甜蜜。好，那么接下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等你来挑战这个环节的马上就要带出来了。姐姐你准备好。对， 想饮一口水，我特别想饮一口水， 饮一口水， 得了吧，唱吧， 好吧，唱吧。对， 这首歌，哎， 今天这首歌绝对是高难度。我说哇，这首歌 导演挑的， 导演哇，老师，你还真的是对自己学生下手很狠啊！ 因为她是我们剧组的迪士尼小公主， 哦、得了吧， 真的吗？ 公认的 什么？ 我们大家都叫她 公主， 公主。所以今天她唱这首歌，我觉得是很契合的。 对， 《冰雪奇缘》嘛，是不是？来 ，Elsa。 这首歌好久没唱了，特别高。 是的， 如果唱的不好，请大家原谅。 没关系，特别高。《雪奇缘》嘛，是不是？来 ，Elsa， 这首歌好久没唱了，特别高。 是的， 如果唱的不好，请大家原谅。 没关系，特别高的时候你可以站起来。 我特别想站着唱， 可以可以。 镜头不够高， 放心，够的。嗯，它可以拉远，然后你的那个全景就会看到。对， 那我唱的激烈的时候，我就可以站起来。 可以，没问题。激烈的时候， 扎 心。好，我们就等你来挑战，马上开始。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The snow glows white on the mountain tonight. Now the footprint we see,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rolling storm inside.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m trying.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uy you always have to be. The lead them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 they know.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away and slam the door. I don't care what they're going to say. Let a storm ring drone. The cold never bothered me anyway. 好棒哦，现在伴舞开始。 It's funny how some distance makes everythingSings more, and the third one's control on me, can't get to me at all. It's time to see what I can do, to test the limits and break through. No run, no run, no use for me.Spiraling, frozen, fuck the doubt around. never bother me anyway. 啊！ 哇，唱太棒了！ 难为我呀！ 你看，你看，好多朋友都说哇，嘉欣好牛好牛，这首歌唱的，对，这个确实很高啊！好久没唱了， 好久没唱，真的好久 没唱 了，唱 了对。哎呦我的天哪，还能唱这么好！ 做指导。 老师刚刚在干嘛？ 对，也对。谢谢谢谢导演和我们的王悦在旁边从旁伴舞和指导啊， 都要跳起来了。 对，真的是都要跳起来，我觉得是全场最佳耶！ Yeah, 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大家都说这个嘉欣这首歌唱的简直太牛了，还有刚才 谢谢大家，虽然我看不到你们说什么， 是的，群里也说刘璐老师太棒了，写歌表演都很精彩，然后还有之前也有很多的朋友，然后说嗯，王悦没想到唱歌这么好听，然后乍一看总觉得好像看到了马云的影子。 说他 真的吗？ 刚说完这个梗， 刚才还在聊， 刚才还在门口说说像谁像谁，我说不准有像很有钱的一个代言。 对啊，就是是、马云老师，你不要介意哈，帅版的马云。对，好吧，这马云老师也是老师嘛，是不是回归教育界了？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音乐剧的动向啊，包括三位接下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动向跟大家来交流一下呢？ 嗯，我们接下来就是更加努力更加积极的去把我们这个原创音乐剧《它不见了》去排得更细致，然后争取能够在最终呈现的很完整，然后也能够让每一个我们每一个演员都能够表达出我们内心还有我本身我们原剧本我们的人物想要传递出来的正能量，也希望能让所有人都能够有共鸣，能够被感动。 好的，这是这个导演哈尽心尽力，就我觉得这个剧就像你的孩子一样。 对，那肯定的啊。 对，那月月和嘉欣呢，你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安排吗？就是除了演这个剧， 我好好上课，好 好 上学，因为我 现在 是大四，马上毕业了。对，然后我们面临的还有一个毕业大戏，毕业大戏， 毕业大戏。 对，然后还要写论文，然后再是找工作，所以说还挺不是挺忙吧，挺满的，就是，但一直有所期待。这个剧演完了，我还有下一个毕业大戏等着我。一个一个 的 挑战， 对，一个一个挑战就接踵而来了。对，那月月是现在是研究生是不是？ 在研二。 研二，也要面临毕业吗？ 对，我们要念3年的研究生。 所 以现在最大的重心就是把这个戏演好。 我也是。 对，演完 这是最重要的。 学业上再说是吧？学校随时都会有安排。 对，学校就说赶紧回来，学校需要你。演完了没？ 随时在 Q 人。 哎呀，这个又不够了。好吧，那我们期待着这部戏的上映哈。那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剧场去关注一下。那如果要是想得到一些具体信息，是不是通过我们的微博就可以？ 是的。 那我们的微博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去找到导演的微博吗？个人微博 可以，可以找到我的微博， 这样可以。 然后演员的微博都可以。我的微博的名字叫刘璐爱早起。 刘璐爱早起， 是的。 实际上你是晚起吧？ 没有，我是 导演特别愿意早起，很勤劳的， 为什么 很勤快的一个人。 你不困吗？ 我现在稍微有点年纪大了，有点。 哎，你够了。 没有没有。 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所以就是爱早起。 要学习导演。